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哎，这个外边下雨了，所以屋里有点凉啊。直播间里的温度不太好啊，这个我已经换上了长袖，所以一会儿晚上要回家的朋友们也好，还是要出门的朋友也好啊，记得要穿一件长袖。 您这可不单单是个长袖。 好吧，我套上了军大衣。实在是太冷了啊，这个屋子里冷，但是气氛是火热的。因为啊，这个中考放成绩之后，昨天不是说能查分了吗？ 哎呀， 这很多人很开心呐。就比如说吧，咱这个第一名，北京市的第一名，这个各个考生的中考分数都出炉了，这个中考的状元也就诞生了。跟高考理科第一名的出身一样，今年的中考第一名呢，同样花落人大附中。 哎呀， 初三十二班的徐浩宇同学啊，以这个裸分575分的总成绩，三科满分的成绩摘得了2015年北京市的中考第一名。 有三科满分呢？ 其他科的成绩呢，分别是语文117分，英语119分，物理99分，这个满分的那几科啊，数学120分，化学80分，体育40分。 体育还是满分。 哎，这徐浩宇啊，是人大附中初三十二班的学生，平常人成绩就特别好，在班级里呢一直也都是排前十名。用班主任陶老师的话说啊，浩宇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我们大家一点都不意外。陶老师呢是这个徐浩宇从初一一直到初三的班主任，这位相处了3年的老师一直都是用非常踏实、非常全面这样的词儿来形容这位学生。说这个学校做语文课改以来啊，这个一直呢在推名著阅读，浩宇这一点做的就非常好，他读大量的书，这个在这个学校办的名著对联比赛当中还拿了前十名呢。根据陶老师介绍说啊，相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啊，徐浩宇呢就显得特沉稳，个性也不张扬，平常呢还喜欢做实验，对理科也有浓厚的兴趣。这个特别喜欢研究的孩子啊，做物理化学实验都喜欢，还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做事儿也特认真。徐浩宇的爸爸呢，这个就觉得他儿子啊是个外向、健谈、爱玩的孩子。徐浩宇爸爸说啊，他有5、6个玩的特别铁的哥们儿啊，好的都恨不得成了一家人。人家也说这个徐浩宇呢，在学习方面效率一直都是特别高，但是啊，除了学习之外，人家该玩的时候玩的也特投入。说挺贪玩的，什么都玩，平常像什么打篮球啊、踢足球啊，这个每天忙完作业之后也会玩一会儿游戏，反正松弛有度呗。谈起育儿经啊，这个徐浩宇的爸爸就表示说，平常呢由于工作太忙，对于儿子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干预。孩子从小学到初一的时候，他跟爱人呢还会时不时的辅导一下功课，但是上了初二之后就不怎么管了。这人家徐浩宇还跟爹妈开玩笑呢，说哎呀，你们都这么老了，不用替我操心了。 哎呦，小大人 哎，人家不仅成绩好啊，这个各方面也全面发展，看这孩子心智也很成熟。 是，您看啊，这孩子真挑不出毛病来。你看学习成绩又这么好，体育还是满分，身边还有很多好朋友，而且那些体育项目呀也都玩，而且平常还玩游戏。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别人家孩子，你看看人家那孩子怎么考的。 哎呦，真是只有羡慕的份儿啊。 当然了，这个不是说分数就是唯一，是吧？像这个徐浩宇这样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啊，也都是说给大家做一个榜样嘛。 没错， 不管说比他大的也好，比他小的也好，各位朋友们，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在内啊，在自己的人生阶段当中，反正干好当下该干的事儿，并且能够这个兼顾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很重要了。 是是 是， 是 吧？ 不 过既然说到考试，要不然今天还跟大家伙聊聊考试的事儿吧。您曾经啊，这个考过最高的名次是什么？您最满意的一次考试是什么考试？您考了多少分还记得吗？这考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跟您来聊聊您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 再来看这样一条，昨天下午3点左右，由韩村河西开往天桥汽车站的835路公交车，在行驶到六里桥东站的时候，车上一名50多岁的妇女啊，突发疾病晕倒了。为了尽快将这名乘客送医，公交车售票员跑到最近的北京电力医院叫来了护士，将患者呢及时送医救治。 啊，找护士去了。 哎，目前呢，这名患者经过治疗已经没有生命危险。那据这个售票员田雪介绍，车上呢有一名50多岁的妇女拎着包坐在司机的后方。当这个公交车行驶到六里桥东站的时候，这名乘客起身准备下车，但是这个售票员田雪啊，当时听到一声响，然后只见这个乘客这个包掉地上了，双手呢扶着胸口，脸色发白，额头冒汗。那售票员田雪就上前询问说，哎，您怎么了？这要不要紧？是不是哪不舒服？ 是。 这妇女就说，哎呦，我心脏不舒服。随后这名乘客就晕倒在了座位上。由于当时停靠的这个站啊，六里桥站离这个北京电力医院比较近， 嗯， 为了尽快将乘客送医，在征得车上乘客的同意之后啊，这个售票员田雪下车后2分钟内跑到医院叫来了护士和保安。 哎呦， 田雪说啊，护士推着病床来到车前，4-5名乘客帮忙将这个患者抬上病床，并送推到了医院。 嗯，还好啊，这个人没事，而且这万幸离医院比较近。 真是。 当然也多亏了这样这个尽职尽责的司乘人员啊，以田雪为代表的司乘人员，包括这辆车的司机朋友哈，都是这样让我们觉得很暖心，而且怎么就那么沉着冷静呢？ 是 当机立断是吧？ 嗯， 而且这个事儿做的又很有分寸，征得了全体乘客的同意，当然这个人得救了也少不了咱们这个全体乘客的理解和支持。 嗯，还有另外一点，我给这个比如说稍微有一些上了年纪这朋友有什么提醒啊？这个夏天到了，对不对？首先这热是肯定的， 是 您平常应该在生活当中多补水，而且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平常比如说我们坐在一个椅子上或者蹲在地上蹲久了，突然站起来，有的时候是有点容易发晕的 啊。对对， 啊， 体位的变化容易引起发生这样的血液供血不足哈。 对， 所以说这起猛了可不行。 是是是。 对，尤其天热的时候，咱不着急，悠悠哒哒慢点起来，是吧？ 哎， 真的要知道这个心脏啊或者血管有这样的毛病的时候，随身备着点小药。 嗯 啊，是吧？有这么一条消息啊， 嗯， 走高速的注意了。高速口从7月1号开始要查车上的灭火器、三脚架，如果没有扣6分，罚200块钱。 啊， 这么一条消息从6月下旬一直到今天，一直就在微信圈里广为流传啊。 哦， 大家伙一看就开始问，哟，这消息怎么又来了？因为啊，这是一条假消息。记者也从市交管局了解到，如果需要年检的车上没有三脚架和有效使用期之内的灭火器呢，确实是过不了的。 嗯， 但是啊，如果上路的时候不带上这两样，也确实是违法行为。但是根据道交法和北京市相关执行规定，没有配备有效的灭火器具、反光的故障车这个车告警示的时候啊， 嗯， 处50块钱罚款，不记分。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之后，不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处200块钱，罚款记3分。所以那消息里说的什么罚200块钱扣6分的，那是谣言。 嗯， 一线高速交警也跟记者说，在日常工作当中啊，基本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收费站、高速路入口专项检查灭火器反光标志的情况。 嗯， 在高速路上最重要的就是查这个是要保证安全和畅通啊。入口和收费站啊，本来那地方就容易堵车。如果啊，我们交警要是再这样大规模的查这两样，每个司机都得下车开后备箱，查一个人就得好几分钟。您说那路上得堵成什么样啊？ 嗯。 记者也发现，同样的内容呢，其实已经在外地的一些城市流行过了。 是吧？ 类似于像这种某月某日某时起，在某处开始严查某某某某交通违法行为的信息啊，那早就成固定格式了。 嗯， 这时长前头还再加一句什么什么某某电视节目已报道哈，末尾再加一句什么一个善良的转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6月30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呢，还专门发布了一个谣言模板。 哦， 就是把类似的谣言的基本格式啊公诸于众，大致就是这么写的啊。大家注意了 啊， 大约有某名人贩子啊已经抵达某地，近日在某小区某学校附近有人冒充什么修理工啊、卖冰棍的呀、护士啊什么偷抢孩子， 他们开着一辆某车啊，这110已经证实，你一个善良的转发就可以挽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嗯， 反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的。 嗯， 根据民警介绍，最先制造这类谣言的，除了一些好事者之外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网络营销行为有关。一些没人理会的博主或者公众号刻意制造出这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用来提高自己的关注度、点击量和转发量，然后呢再用粉丝的数量和点击量呢跟广告商洽谈合作啊。你看我们这个账号啊运营的特别好，有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转发，这个从中啊获取商业利益，是这么一条连锁的商业线。 哎，你说要是真是就是说好心提醒大家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好，或者在生活当中也好，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嗯， 但是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这个关注度和这个点击量，然后再去以商业的目的来办这种事儿，我就觉得有点不道德了。 对，所以像在这样这个相对开放的这个传播平台上啊， 嗯， 咱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账号都能有这样媒体人自觉和自律吧。当然还是这句话，听这样靠谱的消息还得找靠谱的地方听，是吧？ 嗯， 有什么消息听咱北京新闻广播呀，出来的消息都靠谱。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吸毒缺钱的瘾君子杨某以打车借车的名义先后抢骗七辆车，涉案金额50余万元。杨某呢因为吸毒之后打车睡着了，司机叫不醒他，就把他交给了民警。记者昨天获悉，通州法院一审数罪并罚，判处杨某有期徒刑13年半。现年25岁的这个杨某曾因为犯故意伤害罪、合同诈骗罪先后被判过刑。那检方指控，2013年的11月1日凌晨3点，杨某呢在首都机场谎称打车去通州区北关，上了王先生的这个一辆轿车，行至通州区西马庄桥的时候，因为前方路黑， 嗯， 王先生感觉不安全，拒绝前行。 嗯， 这杨某拿出一根电棍啊， 哎呦， 击打这个王先生，并以这个言语威胁说：“王先生啊，你啊。”王先生随即就弃车逃跑了。 这有电棍，这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呀。 对，这杨某呢随后就开走了这个王先生这辆轿车。当时早上打电话给以前认识的这个黑车司机陈先生，说自己要去通州区的富碧路，但是担心自己被这个讨债的人追踪，想跟这个陈先生换车开，并支付陈先生这个打车费。陈先生呢就将自己的这个一辆轿车给杨某开，然后自己开这个杨某骗来的这车跟在后边，结果也被杨某这中途就给甩掉了。当天下午3点，杨某驾驶陈先生的这辆轿车又在顺义天竺新村家园又以打车为名与黑车司机杨先生换车开，后驾驶杨先生的另外一辆轿车又离开了。那杨某开车去给这个车贴膜，因为没交费，车也被这个汽配城当时就留置了。 嗯， 那此外呢，2013年的10月7号到11月6号，杨某呢又以打车借车等为名，以类似的手段抢骗了另外4辆车，那么总共加上前面的3辆车呢，总价值是50余万元。检方指控杨某涉嫌诈骗罪、抢夺罪和抢劫罪。那杨某受审的时候也认罪，他说自己2013年7月呢开始吸毒，2个月之后就成瘾了。因为缺钱呢，他就选择抢车。他说我老是觉得有警察在追我，因此我才不断的换车。2013年的11月7号，杨某吸完毒之后打车，结果呢就在出租车上睡着了。那司机是怎么叫都叫不醒他，于是就开车找到了一辆停在大街上的警车。民警看他那样子就像是吸过毒的，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在随后的调查中，掌握了杨某前述的犯罪行为。法院认为杨某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抢劫罪、诈骗罪、抢夺罪，依法应予以并罚，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20000元。 哎呀，确实啊，这个故事信息量太大了， 是 吧？这手段还挺复杂的。 嗯， 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伙啊，这个黑车啊确实是不大安全，黑车于乘客不安全，黑车自己司机也不大安全。 嗯， 当然了，像遇上这样这个毒驾的、抢车的、骗车的，光靠大家伙提高安全意识还不足够，是吧？ 是， 还好这杨某不是被抓起来了吗？是吧？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 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考试啊，这个您曾经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您考过的最高的名次、最高的分儿，那场考试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啊？SF 说，一辈子不忘的当然是高考啦。1980年的高考，哎呦，离本科录取线只差3分啊，只能去专科学校了。不过专科选对了也是很不错的。我现在的工作都是当年学的专业。80年那时候恢复高考没2年，大学生本来就少，那个时候这个不管是专科也好本科也好，那都是特难得的，是吧？ 是， 对，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真是考上了大学，那些十里八村都值得庆贺的事儿。 没错， 大学生这难得呢，是吧？ 啊，那会儿大学生那一跟状元似的、啊。 所以你现在再看看我们这些大学生，本科不够用啊，还得再深造啊。反正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考试啊，您曾经哪几次考试让您印象深刻？这考试来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考过的这个名次最满意的一次啊，这分数最高的一次是什么考试？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我们期待着跟您聊聊。接下来我们进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百安居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9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目前呢，本市城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而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进京方向呢，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抢修施工，施工呢预期到7月20日结束。近期京通快速路的进京方向交通压力呢会有所增加，建议车辆绕行通惠和北路行驶。路面上的情况和通知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昨天上午8:40，在海淀区北土城路东路和樱花东街交叉路口啊，有一辆中日友好医院的急救车闯了红灯。这一闯不要紧，跟正常行驶的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灰色的轿车撞上了。 哎呦， 好在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交警判定急救车司机负全责。根据目击者韩先生介绍说，急救车由南向北行驶，车里边啊只有司机一个人，闯着红灯就过去了，这个警示灯是开着呢，但是没开警报器呀。小轿车和出租车司机呢由东向西行驶，三辆车呀就在路口北侧撞上了。这个目击者也说啊，幸亏当时轿车跟出租车的车速不快，不然呢这急救车就得被撞翻。出租车司机张女士说啊，我和灰色轿车都是正常行驶，车速也不快，急救车开过来的时候把我们两车都给撞了。张女士说自己没有受外伤，但是胸口撞在了方向盘上，特别疼。事后呢，急救车的司机田先生呢也带着张女士到中日友好医院检查了身体，并且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昨天上午10点多，事发路口北侧路面上呢大概还遗留着长约200米的油渍， 三辆事故车辆呢停在了路口的东北侧。急救车车身上确实是写有中日友好医院的字样，而右前侧那车轱辘都已经被撞变形了。一辆出租车左侧车身和左前轱辘被撞变形，一辆灰色轿车的车头处被撞毁了，发动机盖都撬翻了。灰色轿车的司机、出租车司机和多位目击者同时证实，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啊，急救车司机承认闯了红灯。交警在现场开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也显示，急救车司机田先生确实是负全责。 嗯， 对于这件事啊，这个中日友好医院急救车车队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个急救车出车呀，是为了去接需要抢救的病人，当时是不是闯红灯以及是不是开了警报器不知道。 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3条规定，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时可以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999急救中心的一位急救车司机介绍说，急救车执行任务当中啊，必须要开启车顶这个警灯。 嗯， 警报呢一般是遇到极危重病人的时候才会拉响。按照规定，急救车呢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是可以闯红灯的，但是啊，这种情况下警灯必须开启，但是警报可以拉响可以不拉响。 哦， 现在室内对于拉响警报器呢是有管理的，除非遇到紧急情况才会拉响，这也是为了避免扰民。而120急救中心的急救车司机就表示，紧急任务之下是不是要闯红灯啊，需要靠司机自己来判断。北京的路况一般都不是特别好啊，白天呢都不是很能允许，单位规定如果因为闯红灯出了事故，需要司机自己承担责任，司机呢自己会有主观判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得不的时候才会闯红灯。 嗯，你说这司机如果说是换成别的车闯红灯，那就没说的了，那肯定是他的全责，他得挨罚。但是当时也是通过中日友好医院的急救车队了解到，这个车当时出去就是为了这个接需要抢救的病人。 嗯， 所以这种事情呢，好在我们看到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开车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看到有这个闪着警灯但是没有拉响警报的这个急救车，然后从你旁边飞驰而过，或者打算要从这个路口来抢你的道要走的话，给他让一下啊，这种车一般都是我觉得是要抢救病人或者什么的。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啊，2015年7月4号，也就是今天的一个消息，是昨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租住在西北望大桥南岸的江西小伙子柯家良听到屋外啊传来尖叫声， 哎呦有事儿啊， 对，他就跑出去看，看的时候发现四个大男孩啊在这个水中挣扎，一眨眼的功夫其中三个人就已经沉入水底了。尽管当时这个柯家良跟几名老乡路人啊拼尽全力下水救人，还是有一名17岁的男孩不幸溺亡。这个柯家良说啊，当时四个人穿着短裤从大桥的北岸下水，听到呼救声，他和邻居们就跑出来了。他看到有三个男孩啊已经开始下沉，他和几名老乡赶紧找来了一个这个大轮胎当做救生圈，然后冲向百米开外的这个北岸。柯家良说我会游泳，但技术不怎么样，可是人都沉下去了，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嗯， 由于事发突然呢，他和老乡冲到岸边的时候连衣服都没顾得上脱， 特别紧急， 对，就跳下水了。虽然啊已经是七月的盛夏了，但是当时这个水啊水温呢还是很凉。 嗯， 就这样柯家良跟老乡奋力地将这两个男孩拽上了岸。柯家良说啊，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小伙子不是我们老乡，大家都不认识他，他也下水去救人了。 嗯， 由于这个河岸是一个陡直的坡，脚底下很滑，其在将这两个男孩拖上岸的时候，其实费了很大的劲， 也很危险。 对，看到两名同伴获救，率先上岸的那个男孩松了一口气，可是就在他这个档口，他又说了一句话，说水里还有一个人呢。 啊， 这大家这心又悬起来了。于是一名在大桥附近开诊所的医生啊留在岸上啊，为两个被救的男孩施救，其他的人又转身下水继续寻找说的那个落水的男孩。但是啊，柯家良说了，当时水底太黑了，根本找不着。尽管呢大家很努力，但是始终没有找到这个男孩。 与此同时，最后一个被救上岸的男孩情况危急，他喝了不少水，肚子鼓鼓的，医生也是猛掐男孩的人中，并给他做起了人工呼吸。那据一直在围观的目击者介绍啊，还留在岸边的两名被救男孩都吓坏了，啊，无力的靠着柱子，脸色苍白。 嗯。 随后而来的这个警察也是对两名男孩进行了问询啊。原来啊，他们四个人都是学生，最大的一个才17岁，正是落水时间最久的那位，最小的只有13岁，还有两名14、15岁，昨天刚刚结束考试，于是四个人喝酒庆贺，随后跑来游泳，没想到就酿成了惨剧。 喝了酒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啊，大桥两岸都有这个铁丝网拦着，但是事发地点附近有一段缺口，很多附近的居民都说啊，说大桥北边早就应该封死了，经常有人从这儿下去，去年这儿就出过事儿。那市民石先生说啊，他说他小时候曾经在水渠里边游过泳，当时被凉水激的是胸闷憋气，根本游不动。幸亏同伴及时把他拉上岸。他说啊，这饮水渠里这水太凉了，根本不适合游泳，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措施，杜绝有人在以身涉险。 又是游野泳出了这样的一起这个悲剧啊。 嗯， 反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也提醒过大家要有这样的安全意识，野深不能爬，野水不能下。 嗯， 但是呢确确实实还是有这样的这个铤而走险的。当然了，我会觉得这个生命面前啊，其他那些东西真的是可以放一放的。 嗯， 但是因为是未成年人，可能刚刚考完试啊，这种兴奋啊激动啊，再加上喝了点酒，这个未成年人的自制力啊确实是不足够，才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这也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乐极生悲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谴责也好啊，还是再去痛心也好，其实是于事无补的，只能提醒大家伙啊，这个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做家长的也好，做孩子的也好啊，要有这样的引导。所以说生命诚可贵啊，是吧？ 嗯， 哎呀，很心痛，很心痛啊。石景山啊，有三名男子，虚构被拆迁人的身份啊，冒领数百万的拆迁款。 嚯！ 此外，这三个人还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了他人的好处费。之前呢，北京市一中院分别以贪污罪、受贿罪等判处三人1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三个人不服，提出了上诉。最近市高院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根据了解，在2009年9月到2010年的2月期间，担任石景山区房地产测绘队外业作业员的朱玉民，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不具备这个被拆迁人资格的亲戚王某啊，以较低的价格买到了拆迁安置房一套。这朱玉民还收受了王某啊给予的好处费8万块钱。 嗯， 2009年7月到2010年4月。朱玉民呢，又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了曹某的请求，承诺帮助被拆迁人曹某多计算拆迁面积，就说白了就是多骗点钱呗。 嗯， 为了这件事，朱玉民呢又收到了曹某给予的好处费20万。2009年7月到2010年1月，北京市石景山区拆迁服务所这个拆迁员韩元伙同这个拆迁服务所的项目经理李铁，利用职务便利向被拆迁人吴某索要好处费人民币8万块钱，采取伪造残疾人证等手段帮助吴某多次获得拆迁补偿。此外呢，检方还指出啊，2009年9月到2010年1月期间，朱玉民、韩元、李铁三个人经过预谋，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骗取拆迁补偿款。他们通过出具虚假的拆迁入户调查资料，这个虚增拆迁面积，把不具备拆迁人资格的这个朱玉民的女儿朱某认定为被拆迁人手段。 嗯， 共同呢骗取拆迁补偿款67万多块钱。李铁呢收益31万，其余钱款36万呢购买了拆迁安置房一套。这个房子呢归这个朱某的女儿所有，后来呢朱某支付的30万元被韩元占有。北京一中院一审判决认为，三位被告人呢均构成了贪污罪、受贿罪，对三人分别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韩元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朱玉民有期徒刑18年，被告人李铁有期徒刑15年。同时扣押查封在案的款物、房产分别给予没收，发还或变价之后发还，继续追缴三个被告人贪污犯罪所得。 这一审之后不是这个提出上诉吗？市高院审理之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量刑适当，于是驳回了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嗯，你说这国家的蛀虫他还好意思提出上诉？ 对呀、啊，这个巧立名目已经达到了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啊。 嗯， 确确实实你说有这心思啊，咱干点正事儿行不行？ 真是 这聪明才智没用对地方啊，是吧？你说用对地方了，在工作岗位上还能贡献出更多的价值，成蛀虫了，哎呀，这不得人人喊打呀。 昨天7点多的时候，通州区马驹桥大松筏村一个正在建的冷库燃起大火，现场是浓烟滚滚。那据警方通报，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通州消防支队说，据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违章动火施工引燃了附近的可燃物。目前呢，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昨天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发布消息说，昨天7点40分左右，北京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通州区马驹桥大松筏村一个正在建的冷库发生火情。指挥中心呢立即调派了5个中队、23部消防车到现场来处置。目前呢，明火已经被扑灭，过火面积200平米，坍塌面积500平米，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记者随后从通州区消防支队了解到，起火建筑呢是宅急送北京东区配送中心马驹桥分理处库房，为擅自搭建的彩钢板库房啊，里边也就是这个延绵夹心哈，总面积是11000平方米。起火部位呢为库房北侧正在改造的冷库，尚未投入使用。那么在事故中死亡的男子为51岁的工人齐某，为河北张家口人。那据了解，事发时呢，戚某正在二层施工，因为未能及时逃脱，所以不幸身亡。 嗯，确实又是一起悲剧啊！这个燃起了这样的大火，总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跟夏天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一直都是秋冬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要提高防火安全意识。 嗯， 可是水火无情啊，这一年四季确确实实这一根这个警惕的神经啊，一刻都不能松懈。当然了，这个还是得说说这件事情，希望最后能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式嘛，因为毕竟人没了，这个很痛心，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您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啊，这很多朋友发来的那个内容都说的是高考啊。 嗯， 佛小顾说，难忘的考试必须是高考啊。1981年参加高考了，成功过关上了大学，学了英语专业，毕业先是大学教书，然后来了北京人大读研，后来呢到出版社工作做词典编辑，现在靠这个老本吃饭养家糊口啦。 嗯 啊，这是一位编辑朋友哈、啊。 是，另外还有一位北爱之神，他说我印象深刻的考试是2007年在江苏高考考英语。 嗯， 那年英语试卷特别简单，放听力磁带的时候，哎，考场边的这个木材店开始锯木材，于是当时听到不少的杂音。不过因为当时这个精神高度紧张，害怕影响成绩， 嗯， 但是考完之后核对答案，哎呦，竟然听力全部都做对了。 那看来这个听力应该真的是比较简单，是吗？不过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 啊， 那个就感觉这个考场边上那些所有的商家啊，都特有这样的意识和觉悟， 是 特配合所有的那些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的高音喇叭，在那几天全都给关掉了， 是。 然后路过的车也都特别有序的，也不摁这个不鸣笛，有序的通过、 嗯， 给大家营造了这样的一个优良的考试氛围。 你说多好、啊！ 所以我还挺谢谢当时我们家那儿的市民朋友的，我的老乡们哈。 对， 不过现在咱北京考试的时候也是这样， 应该好像现在就是全国基本上都是在高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考考生很不容易啊。 对，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谁都有过这一段经历。 嗯， 而且以后他们也就是高考的学生，他们也会来走向社会，也会这样，所以当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 是吧、嗯。这还有一位朋友啊，就说考试，哎呀，我现在做的噩梦就是在恢复高考的考试啊。 嗯， 文科翻译古文《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来个大丈夫打仗要一鼓作气，一下就要打死敌人，太笑话了。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啊，我从小学到中学毕业都是白卷的无知者，后来我努力考了个广播电视大学，大专毕业不容易啊。您现在知道这个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意思，就还来得及，是吧、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这个您印象当中很深刻的一次考试啊，又是给大家回忆了一下曾经过往的岁月。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人生的路还有很长，不管您今年年龄有多大， 嗯， 我们这个